六四零零七幺零五幺零六。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是12月12号啊，这个网络上边又是一派红火之象啊，这个叫。1.2元秒杀，什么12/12年终盛宴，10000红包买一得二， 哎呦，一听都诱惑。 啊、反正今天又是一个据说是购物的狂欢日， 是 打开各大电商网站啊，促销的雷声大算是滚滚而来， 可别雷声大雨点小。 不过今儿据说还有一些朋友真是下手了 啊， 这个记者观察了一下，这些朋友呢。不如双十一的时候人多啊！ 其实说实话，这个购物盛典是双十二先开始的 啊， 过了几年之后才有了双十一。怎么现在好像双十一比双十二还火呢？ 你知道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词儿叫审美疲劳吗？ 啊，其实说白了就吃亏上当就一回呗。差不多就是 审美和吃亏上当能划等号吗？这个 不是，我就很多朋友啊，到现在双十一的东西还没收着，他怎么能有心思在双十二的时候再有信心去买呢？ 反正总之热情不如当年了啊！昨天呢，正在日本旅游的刘先生围绕着商贸这个日本商贸中心啊，跟那儿一顿狂扫， 买买买 买东西，其中最得意的是买了一个牌子的箱子，因为这款这个旅行箱啊，在日本。折合人民币呢，大约是1000块钱啊，1000块钱左右，比在中国网店上官网上便宜上100块钱。 嗯， 不过呢，刘先生只高兴了一会儿， 怎么了？ 就陷入到忧伤。 不是买箱挺高兴的事，忧伤什么呀？后悔了？ 忧伤哈、 啊， 忧伤是这样，他上完这买完了之后吧，他就是手贱的搜索了一下淘宝， 嗨， 就是什么事儿买完了就往前看，不要往回瞅， 是 吧？是 的， 他。非得要看看网上卖多少钱 啊， 心里边想找一下特别优越那种满足感。 万一要是网上更贵，你说这不更开心了吗？ 结果那边才卖740，这比他在国外免税的价格还便宜呢。 你说这不给自己找不自在吗？还得吭着往回扛， 这叫添堵 啊。 这个记者从某宝方面了解到，今年的双十二除了常规的海外商品、各地小吃特产之外，还有很多特殊的商品。 比方说 啊，这个50个城市的近20000个楼盘，你想买吗？ 在淘宝上还能买楼啊？ 啊，这对啊，买房产， 这是够特殊的。 啊、北京四中知道吧？ 知道。 北京四中老师提供的在线课程 啊，这也能买 啊。另外，就刚才前几天你说那个大厨上你们家做饭去， 嗯， 这些服务据说都能买。 买个大厨？ 哎，不是买个大厨，是您请个大厨。 买个大厨来做一次。 哎呀，不过关键是这个大家不太感冒，就是不太感兴趣啊。临近。双十二的零点，也就是昨天夜里，今天凌晨，记者网上采访了多位资深的所谓剁手党、啊。 人家是蹲在网上准备买东西，咱记者是蹲在这儿等着那些要买东西的人。 哎、就是看12点了就开始抢吗？ 是啊。 发现啊，只有2名表示，哎呦，我得熬夜要看看优惠折扣，其余都高挂免战牌， 睡觉， 表示不会凑热闹了。人家说了，钱包是小事儿，热情才是决定因素。就像跑步，你刚在双十一狂跑完5000米，又在黑五海淘了将近2000多米，双十二只能休息或者是小跑个500米吧。 这钱包大出血，它也需要一个技能冷却期， 哎、是吧、关键是你那信用卡还了吗？ 嗨， 记者又在微博上搜索消费者对双十二的评论，发现关注度也远不如双十一那么高了，原因大多是被双十一透支的够呛，现在这个。临近年底还有很多个购物节啊，比如我们门口那商场又打折了，店庆了、啊。 对，什么年庆啊，什么购物节 呀，年终大促销啊。 所以你说这审美疲倦吧，不光是对女孩，你对买东西它也是有存在这种感觉的。 说白了就是钱不够花呀，哈哈，挣的没有花的快。 挣的没有花的快。 对，那个工资是一个月发一次、 啊、 买东西那可不是一个月买一次，那搞不好就是几天就买一次。你就说双十一到双十二中间这一个月之间还有一黑屋海淘吧，再加上商场店庆打折，这一个月花一次哪够啊。 什么时候咱也能挣周薪 啊，按星期给钱，要按天给钱也不错、 啊、 一天开一次工资。 那要按小时的，咱俩就沦为打小时工了。 那叫计价 是吧、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叫审美疲劳。 行 啊，您生活当中有没有审美疲劳的时候？ 嗯， 原来觉得特好，第一次好，第二回好，哎呀，到了七八回的时候就那么回事儿啊。有没有这种审美疲劳的时候？ 一般说吃点什么好吃的是这样 啊？ 对， 是吗？ 嗯， 反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这话题哈。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短信呢，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中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今天不是电商的双十二的网购促销高峰期吗？ 嗯， 大家伙最关心的还是说我买了东西，这东西什么时候能安全到我手里？ 哎， 昨天啊，市民朱女士就打热线说啊，有一个本应该12月7号就到北京市的快递， 嗯， 她到现在都没收着，你说这已经过去5天了吧？ 哎呦， 向快递公司询问的时候啊，这对方态度蛮横，甚至还自报工号，你去投诉去吧。 啊？ 朱女士说啊，她这快递呢是从浙江寄出来的，来收的快递呢叫做天天快递公司。 啊， 根据网上送件的进程显示啊，12月7号就已经到达了北京市区。按理来说啊，大家都有经验，到了北京市区，基本上当天或者第二天你就能收着这东西，不会在本市耽搁太长时间。朱女士填的地址呢是一家位于丰台区某小区内的代收点， 嗯， 估计也是平常家里没人啊，这代收点也很熟悉了。但眼瞅着手指头掰着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到现在这快递迟迟就不来，这等着干着急呀、啊、实在按耐不住啊，朱女士就给这个天天快递公司客服中心打个电话问问呗。 嗯， 在反映了自己的情况之后，一位接线员答复啊，不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系统显示啊，是你的代收点儿拒绝收这个件 儿。哦，人家不管。 朱女士说不可能啊，我所有的快件都放在那代收点儿，不仅是你们家快递、 哦、 还有那么多别的家快递，人怎么都收得好好的呀、哦、一般人家是不会拒收的，而且啊，就算是拒收，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沟通呢？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呢？朱女士就问接线员啊，接线员回答说，我们打了，因为你手机关机没打通，所以没联系得着你。朱女士听到这话就不乐意了，你这么胡说八道呢吗？因为我的工作需要，我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 哎呦， 所以压根这双方对不上了吗？是吧？几轮交谈下来啊，这反正也是不怎么愉快。突然这接线员就冷冰冰的甩下了一句话。 嗯，说什么呀？ 你是说我态度不好？那你投诉我去吧，我工号是叉叉叉叉。 不是，谁工号是这个呢？ 不是，就是说我工号是某某某某啊，这4个数字、 哦、 人家就不跟你唠了。挂了电话之后， 跟你唠了。 对，挂了电话之后，朱女士越想越来气呀、 啊， 这窝囊气是吧？那不行，我得给客服中心继续打电话。这回接通的呢是另外一位接线员。 嗯， 把刚才那事儿重新说了之后啊，这名接线员表示啊，态度还稍好一点， 嗯， 会把相关情况记录下来。但是态度好归好，也不干实事啊。直到今天，朱女士这快件既没收着，也没有收着当时态度特好那接线员投诉之后的任何回复。 嗯， 反正这事儿呢就这么搁置了。昨天记者也联系了一下这个快递公司客服中心 啊， 这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啊，我们还会再联系朱女士进行再次沟通，并且会尽快找着她这个快递，这是退回去还是送过来会有一说法。同时呢，给朱女士造成的不方便，我们也深表歉意。 哎呀，嘴甜没用，得干真事儿是吧？ 是的、 这个有时候服务行业它生存的，你想这快递竞争现在多激烈 啊！ 小区门口停的快递车色都不一样， 是吧？ 关键是你得服务质量好，你不能说你反正你求我办事呢，我爱送就送，不送我就不送了，是吧？ 嗨，这老干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砸自己招牌的事儿，我相信这买卖也做不了太长久了吧？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审美疲劳、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审美疲劳的时候？原来觉得网上买东西挺好，现在不太爱买的时候，这也算是审美疲劳啊。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时候也是因为 哎呀，这个饺子天天吃，就觉得不如啊过年吃一顿那种感觉好。 哎呦，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这小地方来的嘛，来大城市学校边上，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啊，就巴不得，当时就发了毒誓，我说我多少多少年之内啊，我要把这些所有的店挨个都吃个遍。 嗯，丁福庄西街是吗？ 差不多就那意思吧。 啊， 然后发现吃了半年之后啊，这所有就差不多就那味儿，估计也知道地沟油什么味儿了，反正就那样吧，也没什么兴趣了。再吃饭就开始往远处往城里探索了。 哦，到梆子井了。 嗨，没就往三环四环四环三环二环往里找着吃了。 哦， 丁福庄西街那些吃着也就差不多就那样，就所谓的嘴越吃越刁嘛， 是吧。 嗯， 反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审美疲劳，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说一个应该没有到审美，至少我还没看见，昨天前天啊，我们同事拿了一张新版百元大钞，就中间那金字一百那个， 啪啪心一胆都出声音的，啪啪啪的声音。 你拿过吗？ 我拿过，见过，那个尺寸还稍稍有点不一样。哎呦，真的是啪啪心， 是吧？2015年版的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的纸币呢，在11月12号发行。今天多少号？12月12号， 整整一个月， 刚好一个月， 满月了。 哎，这个市民纷纷到银行说，我换个新的吧。 啊， 惊喜之余发现，这新版百元纸币吧不太好使。 什么叫不好使啊？ 哎呀，原来呢，商家们使用的这个点钞机更新速度啊，没赶上这新纸币的发行速度，真假就是真伪难辨啊，这成了很多商家拒收新钱的原因。 不敢收。 哎，那是当就是一个月过了之后呢，新版百元纸币发行满月，记者再一次走访发现，你别说有变化。 嗯， 现在医院呢、商场啊、快餐店、超市一些公共场所， 嗯， 纸币流通情况是多有好转。 一个月了嘛。 哎，在某大型超市啊，连锁超市，记者结账的时候掏出了一个新版百元纸币。 嗯， 人家收银员拿到手里边之后啊，没有经过这个点钞机，而是用手摸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放进这个收银箱了。 哦，这手能摸出来，会摸。 他估计放点钞机，点钞机也不认，啊，还不如自己的手好使。 嗯， 同样啊，在医院挂号、缴费窗口、快餐店结账的时候，新版纸币也很正常的，非常容易的进行了这种啊这个花钱。 嗯 啊，而且呢，即便纸币经过点钞机的时候呢，也没出现什么异样。路边卖报纸的这个老板跟记者说：“哎，多看一眼就行了 啊！ 做了这么多年买卖了，真钱假钱还分辨不出来吗？ 这是基本技能。 啊”哎，在地铁惠新西街北口啊，自动售票机上依然贴有“本机暂不支持新版100元纸币”的字样 啊。这机器还没更新。 哎，记者拿出一张特别新的新元百钞啊，塞进之后呢，按照正常程序为一卡通充值啊，纸币果不其然，很快就被给退出来了。站内的工作人员说呀，充值啊，您到人工窗口啊，机器暂时不能用新版纸币。 嗯 啊，我不光我们这儿，所有站点都一样， 机器不能用，人工的窗口可以。 哎，人工呢，人家照常收啊。 是。 此外呢，西城区某经营点钞机的店主还说呢，目前啊，市面上在售的点钞机完全能够支持识别新版人民币的真伪。 嗯， 即便是旧的点钞机，经过升级也可以对新版钞票进行识别了， 多方便呢。 哎呀，尽管在一些公共场所新版纸币使用没有什么这个障碍，但是在某些，你比如说啊，报摊儿呢，有的有经验，有的一些小商铺、移动商贩他没经验 啊，这地摊儿不行。 哎呀，这个老板更愿意收旧钱呐。记者在一家小型烟酒超市使用新版纸币的时候，人家老板就特别不好意思说：“要不然您换一张 啊， 我这个点钞机有点太旧啊，没办法识别您这新钞 啊， 要不然您支付宝也行啊，微信也行。” 哎，这方便。 是的，总之是不愿意收这钱。 嗯， 记者呢从银行工作人员那了解了一下，目前呢新版纸币已经和旧版一样，会随机放入到自动存款机、取款机 ATM 机上面，您随便取。 哦， 这位工作人员还说呢，尽管现在呢多数商家把这验钞机升级了，可以识别新版人民币了，但是确实有一些市民啊来银行换旧钞啊，说是怕菜市场买水果的时候、买菜的时候，人家不愿意收 啊。有一些确确实实，比方说那个摆地摊卖鞋垫的那些老大娘什么的， 嗯， 本来眼神也不大好，收这些钱的时候，可能心里确实有点悬着， 嗯， 就不太敢收啊，也都能理解。但是我觉得，要不然我说这机器永远。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代替人工的，就是人有灵活性，那机器灵活性到目前来看好像总是照人差那么一点点，不觉得是这样吗？ 这个是没做好准备 啊， 我们要是提前准备好了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况嘛。 嗨， 升级这东西很容易， 不是这， 啊， 机器准备好了，万一那些造假者他们提前也准备好了怎么能行呢？ 哎，这 是防泄密。 这倒也是哈， 是吧， 反正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相信这些事儿都是 这都不算事儿。 没错，这都不是事儿， 都会过去的。 是的，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审美疲劳。哪和牙还说呢，哎呦，我还以为你们今儿说买什么便宜东西了、啊、我还想炫耀一番呢。哎呀， 猜错了。 一听你们说这一家快递呀、啊，我就哈哈哈哈哈，十天半个月算个啥？ 这看来十天半个月不算啥，还有更长的呗。 是吧？等快递等的时间长，要不然咱比比这个。 那和牙还说呢，审美疲劳，天天都能听到王哥雄壮威武的笑声，有点疲劳了。期待能听到银铃般的甜美笑声，来师傅给银铃搬一个。 您就算了吧，啊，雄壮威武还能听，他那银铃般的笑声， 最起码在他看来我还是个美，对吧？虽然疲劳归疲劳，审他还是个美，我很开心了已经。 银铃般的笑声咱还是免谈了吧。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进入冬天啊、嗯，这个北京的冬天特别奇怪，就是前日子齁冷啊，突然之间这两天有点暖和， 一阵一阵，就跟那个小孩一样，情绪阴晴不定的、啊。 关键是北京是一四季分明的城市啊， 是 这个冬天得有个冬天的样子。 就现在看来，这两天这冬天不太像前两天那冬天的样。 哎、 就比方说那好多河面吧、啊，按理来说啊，进入冬天得惦记着河面上冻结冰、 啊， 能滑冰车能滑冰是吧？ 是是是，先。 现在 没上，当然已经有人坐等不及了。 但一半冰一半水， 那去全凭胆大。什刹海这不是刚刚开始有点结冰吗？ 那能叫结？那就浮冰。哎呀，那算吧、嗯、算吧。 反正一些胆大的冰上爱好者哟，还有一些游客就走上冰面了。什刹海冰场方面说了，说现在这个冰面厚度还没达标呢、 嗯、 啊，等检验合格之后，我们这个冰场才会正式开放。我们在这儿也悬挂横幅， 嗯， 而且我们有工作人员巡逻。发现有人翻越护栏，我们会劝，希望大家千万千万别冒险上冰。 嗯，我作证 啊，我前两天还真的去什刹海转了一圈， 嗯， 还真的看见了这样禁止上冰的提示， 是吧？ 但是我还真的看见了冰上有人。 这什么叫胆大？什么叫胆小？这时候就能反映出来了， 那叫不要命 啊！昨天就有市民反映，有人在什刹海上滑冰， 嗯， 说这边还在钓鱼，对面却上冰了，嘿。记者随后呢，也是来到了什刹海，看到部分水域确实结冰了，还有一些地方啊，水光粼粼啊，就算冰水混合物是吧？这零度的标准，沿着这个栏杆，隔一段距离就悬挂着冰面危险禁止下冰的这个红色横幅，冰场入口已经关闭了，也设置了冰雹危险禁止翻越的提示牌。在后海南岸边上，记者见到了几位正在冰上运动的人。附近居民说，他们都是经常来什刹海滑冰的人。 嗯， 这不是早一个星期之前啊，就开始有人在冰面上滑了。南岸呢，它这个背阴啊，冰面呢相对厚一点，这些人都有经验。一些游人一看这情况，也下到冰面上玩。结果两位男士刚到冰面走了两步，就听见冰面发出了 碎了。 破裂的声音、 嗯、 吓得赶紧往回跑啊。 哎呦，这越跑这不越震的冰要碎吗？ 哎呀，反正先跑上岸再说吧。附近一位商户介绍说，此前呢就有人啊到下边冰面上，结果岸边这冰就破裂了。好在啊岸边水不深，掉到水里边啊也不至于全身全湿了。 那不也吓一大跳吗、 啊、是一直湿到腰嘛。这天你说要是湿到了腰，小北风一吹， 哎呦我的天哪、 啊、 我都怕落下病 是吧、嗯、这得多精神。 多精神。 在这儿我们得提醒您啊、哎、这个北京在什刹海滑冰是一个非常有情绪的事儿，而且这也是北京的特色。您再拿出来糖葫芦啊，当然不建议拿着糖葫芦上冰面，容易 戳 着嘴。 对， 关键是北京现在这个冰面它还没到那个能上冰的厚度。 是的 啊，您就是再心急，不光吃不了热豆腐，也上不了冰面， 真的是很危险啊！反复提醒大家伙，就算咱不出什么大事，就像师傅说的，你身上全湿半截，他也难受啊，对不对？ 这叫冬天湿身，是吧？ 是吧？ 啊，反正总之，您就记住了，胆儿大有时候要付出代价的。 雾霾天来了啊，这个大家伙就开始觉得有些压抑和郁闷啊。这不仅这事儿郁闷，就连蔬菜价格都能受到雾霾天的影响。 不是蔬菜价格为什么能受雾霾天而影响呢？ 估计蔬菜也不是很开心吧。记者呢探访市场发现啊，最近的菜价又是贵了。哎呀，这个贵的还有点吓人 啊！ 昨天记者就来到了双井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啊，在一个菜摊位之前，说到菜价上涨，这市民一听这消息，踊跃发言呐！我有意见啊！有一位白领模样的女子啊，指着自己手中所提的两样菜，就这里边两样菜，一个土豆，还有一把菜心，就10块钱。你说这菜是不是贵的太离谱了？都吃肉得了。还有一位男士说啊，晚上想涮火锅吃。这来到摊位前问啊，就爱吃茼蒿啊。这个有茼蒿吗？有，13块钱一斤。 多少钱一斤？ 13块钱一斤。 哦。 这名男子吓得一下这不敢往下说了。 算了吧。 这么贵，那我还不如多吃点羊肉片呢。 嗨。 摊主说，哎呦，知足吧，这已经比前几天便宜了。最贵的时候15块钱一斤。其实不仅仅是茼蒿涨价了、黄瓜也从3块钱一斤涨到了现在的4.5块一斤，这涨幅50%啊哈！根据摊主说，这还是从5块钱一斤的高位5块钱一斤价格回落下来，变成4.5块一斤的， 这算回落 啊！新发地市场统计部的负责人跟记者说啊，最近的菜价确实是高位运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严重的雾霾天气，影响了蔬菜的收获、收购、运输，更影响了蔬菜的生长，所以才导致菜价大幅上涨。11月份呢，山东省曾经有20天不见太阳，北京情况也没好哪儿去，这对于蔬菜的生长那是很不利的。你说不晒太阳，蔬菜能开心吗？对吧？北京市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蔬菜专家曹华也表示啊，雾霾天呢确实对蔬菜的生长有影响。这是因为啊，雾霾天呢阳光光照特别弱，满足不了蔬菜生长的需求。这个时候蔬菜呢就需要消耗原来积累的养料，严重的时候啊，这蔬菜甚至会停止生长，发生病害，甚至会叶子发黄，会对供应产生影响。 我突然脑海里边蹦出了一个词儿。 什么词儿？ 光合作用。 哎，您说对了， 是吧？ 哎，真见多识广。 这叫什么叫 波纹强制？ 学过初中生物。总之哈、这个你说这个蔬菜它要是没了光，你看雾霾天肯定没光嘛啊、这个光合作用受影响之后，它是不是也会涨钱？ 涨钱，就最起码那菜叶子发黄不好看、那就挑绿的来，绿的变少了，那绿的就贵呗，那剩一堆黄叶子个头又小的，大家伙也不愿意买，这成本都得摊到绿叶子大长得大的那些菜叶子身上。 人老宋就说，今儿我买韭菜6块钱一斤啊， 6块钱一斤啊， 韭菜馅吃饺子，哎呀，反正总之等什么时候天好点儿，兴许盼着这菜价能往下落落啊。 哎呀，今天大西红柿我一看能4.5块一斤了、那小西红柿就那种当水果的那西红柿跟那个价钱都差不多了。哎呦，怎么办？ 你有比较吗？你一年买几回西红柿？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西红柿好像1.5块一斤，1块钱一斤，差不多也就是那样。现在4.5块一斤，是进入冬天菜价本来就有点贵，我吃肉行不行？我这两天我多吃肉吧。 反正多吃肉容易长胖啊。 多吃肉容易长痘。 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审美疲劳，你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12月底全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零利率、零购置税钜惠风暴来袭，现在来斯柯达全系购置税减免，更有零利率等金融方案，加速你的有车梦想。详询斯柯达官网或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受前往东部商圈出行车多的影响，朝阳公园路、 两马桥路还有农展馆北路已经开始出现车多行驶不畅的情况，预计晚间受出行车多影响，上述路段还会出现持续车多的情况。由于周边停车位置有限哈，建议您尽量选择公交前往。另外呢，京哈高速方桥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事故，后车呢正在排队，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这个 审 美 疲劳。哎，你别说，有人还真是找不着，像张晓辉说，我能找出百看不厌的，就是想不出来什么视觉疲劳、审美疲劳的，我都想晕了。 你看人家就有人说了，说那个好人马大姐啊，审美疲劳来自于微信朋友圈 啊， 有的时候会在微信当中收到同一个地方同一种姿势的几十张照片 啊， 确实疲劳。 为什么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姿势的几十张照片呢？是换人是吗？ 有的时候就有些人拍照，包括好多姑娘自拍的时候，就特别细微的一个小小的变化动作，她要拍一张，但是其实在外人看来根本就看不出差别， 是吧？ 甚至连放九张那九连拍啊，你都看出这九张好像都差不多，这跟找不同游戏一样，看着能不疲劳吗？ 这就是现如今都数码了 啊！ 我们小时候都买胶卷，那一胶卷齁贵齁贵的，你那每摁一下快门， 咔嚓一下都是钱呢。 对啊，都是需要仔细构图、看阳光啊，然后看看到底怎么拍。 嗯， 哎呀，现如今没办法，世界变化快。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儿，昨天可能很多人也是关注这个消息，昨天下午1:30左右吧，地铁2号线雍和宫站。有一名男子啊，进入到运营轨道的正线，受事故影响，列车在隧道里边停车20多分钟。北京地铁表示说，这名乘客啊受轻微伤，已经由公安处理了。乘客孙先生说，18时间呢是1:30左右，我呢是在这车上，列车还没进站呢就突然停了。哎呦，我那节就停在隧道里边，大约得20多分钟。站内清洁工说了，说他听见有人大声喊，有人跳进去啦。 哎呦， 一辆即将进站的列车啊就紧急刹车，他凑上前去一看，发现轨道里边有一男的，看起来挺年轻的呀， 嗯， 头戴一顶毛线帽，看不清脸哈， 嗯。 随后呢，3名地铁工作人员进入轨道，把这男子啊搀到站台上。有目击者表示，这男的呢一直低着头，神情有点恍惚，身上呢看看没有明显伤口。警务人员也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并且把男子带走。有目击者拍摄的图片显示啊，跳入轨道的男子啊，躬身站在轨道内侧的一块广告牌下边，这个列车的车头和他呢，只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哎呦，多危险呐！ 挺悬、 嗯、 啊！昨天下午2点左右呢，北京地铁官方微博也发布消息说，这个一名男乘客进入到运营轨道正线，列车紧急制动，车站工作人员采取啊，接触轨停电措施进行了处理。 嗯， 目前呢，乘客已经被救上站台，有轻微伤，已经交由公安处理了。这个13:43，接触轨恢复送电，运营秩序逐步恢复。 嗯， 反正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哈、啊，北京的地铁越修越好，越修越多。 是， 但是呢，像2号线呢，这个老的一些线路呢，还没有装这个屏蔽门。 对， 我们也是打这个希望能够这个步伐再快一点。 嗯，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还是有点危险。 没错，这也确确实实啊，大家伙离这个站台凑得特别近的时候，同时不仅加重了自己身上的危险系数，也加大了咱们地铁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 是，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光靠咱们地铁工作人员说，哎呦，多派点工作人员，咱多看着点， 嗯、 这事儿也看不住啊。但说实话，人家那小台子上面已经都站满了人了，就靠大家伙自觉的时候，在这个车辆到来之前啊，不要拥挤，站在黄线之外，对吧？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位这个沉着冷静的老大爷。 嗯， 昨天清晨5点多啊，朝阳区金台北街小区4号楼有一户啊，突然起火了。86岁的朱老先生自行将火扑灭。 多少岁？ 86岁。这个朱老先生跟记者说啊，昨天凌晨5点多，他自己啊就被渴醒了，呛得慌。这个醒来睁开眼睛，朦朦胧胧发现这屋里全是烟呢，什么都看不清。这赶紧起来开灯看看吧。 开了灯才发现电线被烧坏，这灯根本就打不开，朦朦胧胧的。 幸亏打不开。 哎呦，这赶紧就拄着拐杖啊，扶着桌子走到门口，把门打开，这借着门外的光才稍微看清屋里。朱老大爷回忆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啊，他说当时看见卫生间里的火苗啊，已经窜到大腿那么高了，立刻就打电话给报警啊，说有几个盆都在卫生间被烧坏了，这没东西盛水救火怎么办呢？情急之下，这老大爷啊，淡定的一看，发现有一盆，盆里边泡着衣服，这个盆里有水，举起那盆，噗，这水就泼出去了，才把火给灭了。事发之后呢，小区的居委会也帮助朱大爷清理了家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86岁的朱老大爷呢，没有子女来照料，腿脚不方便的他呀，需要照顾自己瘫痪在床多年并且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老两口呢都有自己的退休金，经济上还能应付，但是确实啊，毕竟岁数大了，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人家也说啊，我们居委会每个星期都派人去看看老两口的情况。 就是居委会呢，这个很上心，很热情，这个让我们觉得还不错啊。 没错。 但是我们也是觉得这样的空巢老人，或者说这样的老两口啊，真的需要更多的人去关心。能不能够有些志愿者能够定期去跟他们聊聊天儿，关键这实在是太悬了，80多岁自己能灭火，这可见平时，哎呀，还是身体相当不错呀。 我相当敬佩这位老大爷，最起码就身体强不强，好多人遇到这种危机情况的时候，他就慌了，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对对对，当然了，我们更希望这样的事儿能够防患于未然啊，希望居委会还包括街道能多想想办法。8年你能干点什么？ 8年 啊，那就从上大学开始到现在快8年了呗。 8年，你要改个名儿成吗？ 改个名儿， 隐姓埋名。 那之前的人都不认识我，我干嘛隐姓埋名啊？ 2007年啊，2007年距今年正好8年， 差不多。 张先生呢，起诉了一个建筑公司以及刘某，要求对方啊支付劳务费和利息、差旅费。法院审理之后啊，就判定刘某向张先生支付劳动服务费、劳务费19万块钱。这刘某不服呢，提出上诉，但是二审呢维持原判。这是2007年的事儿。案件审理期间啊，刘某向法院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登记的姓名呢叫刘东，冬天的冬啊。但是在执行阶段啊，法院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查询被执行人的这个驾驶车辆的时候，发现嘿，丁登记的名叫刘夏，夏天的夏。不对呀， 这还不是一个季节的。 对，一个是冬天，一个是夏天呢。在公安机关登记的姓名也是刘夏，其中的出生日期、户籍地以及身份证号都和这个冬天刘冬啊不一样。法院呢又根据刘冬提供的身份信息到户籍地的公安局进行查询，也没查到刘冬的身份信息内容。哎，这使得这个案件的执行啊陷入到僵局了。 这听着也不像是刘东跟刘夏是哥俩这种情况， 是吧？此后呢，法院传唤证人江某出庭啊，对施工过程作证。根据法院随机抽取的9张身份证的头像进行辨认，这个指认照片上第二个和第七个都是刘东。此外呢，法院还传唤了2007年案件当中刘东的委托代理人苏某到庭，也是对法院随机抽取的9张身份头像进行辨认。他也指出那个第二个和第七个是刘东， 是在法庭上认识那刘东。 巧不巧呢，这个第二个和第七个的照片都是取自在公安系统查询的刘夏的身份证信息的照片。 就是说这俩人最起码脸是一样，就是名不一样。 故此呢，法院确认本案当中的这个刘东啊实为刘夏。这两天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刘夏明明知道自己提供的身份信息是假的，拒不履行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在主观上有逃避债务的行为，同时呢，在客观上造成了张先生应得的劳务费啊，迟迟不能执行，给他也造成了一定经济损失。于是呢，张先生当时主张的是劳务费19万，这回合着利息一块儿，法院都给支持了。 你看， 不光赔本金，把利息也得赔人家， 也是应该的。 法院说了，说农民工付出辛勤汗水所换取的劳务费啊，是其本人乃至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承包人刘某也是出身农民，应该多站在农民工的利益上考虑问题。 就是啊。 同时，你说你这个刘夏啊，你弄一虚假身份，弄个刘东还好，不知道查查有没有刘秋和刘春啊。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合法利益，也对司法权威啊，这算是一种挑战。 是的， 应该引以为戒。法官也提醒， 通过提供虚假身份信息的方式躲避债务啊，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容易导致自己深陷行政处罚、民事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的多重困境。 这都是小聪明， 对吧？别老耍小聪明， 对， 啊、 动那个小心眼儿 啊，是吧？这有可能这一下就把自己折进去了， 是吧？ 是吧？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比什么都强。您说呢？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审美疲劳哈，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买东西，对这些促销是不是也有一些审美疲劳？不过话说回来了，临近年底啊，这种促销打折啊、让利啊，估计才刚刚开始。 别说 啊， 说实话，我还真是扫了一眼双十二当中啊各大电商平台上的东西。 嗯， 其实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还真比双十一大。 你看看，动心了不是？ 快过去了，还剩几个小时了，我估计我也来不及了。再说我就是来得及，钱包里没有多少钱支持我今天晚上剁手了。 是是是，你不是周薪，你是月薪是吧？实在人说，坐地铁每次我都站得远远的，等车停稳了我再过去啊，确保安全嘛。 做得好 是吧？ 小美妈说这老追着贵菜干嘛呀？得吃应季菜。 哦， 不是老话说了吗？萝卜白菜保平安。 是是是， 再吃点豆腐齐了。 嗯，这也算是一种选择哈。 是的， 但是该吃肉得吃肉，不然很多老年朋友容易营养不良啊，这是有可能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每天下午5:20到6:00， 到6:00，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车风啊， 对呀、 啊， 就是那个年末特惠嗨翻天的车风。 买车上车风，真正透明底价的购车商城，记住是车子的车，大风的风，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中信银行冬季大礼，达标客户免费获赠鸟巢冰雪季门票或中国照相馆全家福照相权益。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全家行报名吧。